阿怎么放的？六三六吧，我跟你说，六三六那不是六三六阿三来接，六三六过。哦，那么的，你们我多少？没得地方嘛，阿三阿三拿过，我叫妈子。